我们一起开着 Big Red Car 出去玩吧。让我们到乡村去旅行，看看美丽的风景，享受空旷平地和森林，穿越每个山丘丛林，那里道路曲折弯曲，不管是雨天或放晴， Let's go， 我们快乐开着 Big Red Car， Let's go， 我们开着 Big Red Car。穿过每个城市小镇 ，Officer Peoples 指挥着交通，我们一起向他挥挥手 ，Hi Officer Peoples， 一起去拜访我们的好朋友 ，Wester Dog 和 Henry，Captain Feather Sword 和 Dorothy，Let's go， 我们快乐开着 Big Red Car，Let's go。 我们开着 Big Red Car， 我们快乐开着 Big Red Car， Let's go， 我们开着 Big Red Car。 醒他吗？ 哦，没关系，我们啊就让他睡吧。Sweet dreams, Danny.